新传媒属下电台剧本的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到印尼访问的财政部长王循财表示，新印两国一直以来在多个层面紧密合作，双边关系稳固。作为第四代团队的领导人，他和团队接下来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和印尼领导人共同深化双边合作，并且推动数码以及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发展。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少过5000起，报4342起，另外有3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114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降到 1.09， 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63033起，其中1374个人病逝。数据显示，我国自从上个月全面开放边境之后，入境的访客人数明显回弹。根据旅游局网站的数据，上个月的入境访客达到294300人次，比3月份增加了将近 1.5 倍，亦都是自从2020年2月以来的新高。马来西亚新增加超过2000起冠病病例，马来西亚卫生部网站 COVIDNOW 的数据显示，当地昨日新增加2063起病例，另外有5个人病逝。马来西亚的累计病例达到4487482起，其中35638个人死亡。台湾的冠病单日新增加本土病例回落到90000起以下，另外有49个人病逝。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通报，当地昨日新增加85720起本土病例，输入型病例则有41起，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156291起，累计死亡病例是1284起。朝鲜的疫情持续严峻，当地连续5日通报200000起发烧病例。韩国联合通讯社引述朝鲜官方媒体的报道指出，截至昨晚至少219000个人出现发烧的症状，累计发烧病例超过246000。此外，朝鲜又有一个人病逝，累计死亡病例是66起。俄罗斯表示已经完全控制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最后坚守压缩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亦都已经投降。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波纳申科夫表示，自从星期一以来，已经有2400几个困守钢铁厂的乌克兰士兵持续投降，最后一批士兵亦都在昨日投降。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乒乓选手周哲宇和曾尖只是打入半决赛，攞到两面铜牌，乒乓组亦都提前结束本届东运会的征途。呢啲系我国自从1993年以嚟第一次冇乒乓选手打入单打决赛。新闻报告完啦。